物資，通脹率飆升引發民怨。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晴朗酷熱的天氣。在本港方面，下午天文台錄得最高氣温 35.1 度，是今年以來的最高紀錄。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天晴，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5度，吹輕微至和緩的東至東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持續酷熱，本週後期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4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124点，跌咗601点，总成交金额1,19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3点，跌咗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17点，跌咗23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42.4，跌咗10.2；阿里巴巴114蚊，跌7蚊。恒生中国企业74.76跌2.32，美团181.6跌10.7，盈富基金21.64跌5.8，比亚迪股份306.8跌14蚊，京东集团235蚊跌10.8，药明生物77.05下跌2.95，南方恒生科技4.54下跌1.94，快手82.2跌4.4。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7.85，日英磅9.396，瑞士法郎8.019，澳元5.347，加元6.043，新西蘭元4.845，歐元7.9487，每百日元對港元5.73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442。日經平均指數報26,812点，升咗295点。港金报16,260蚊，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卖入1,738.54美元，卖出1,739.0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东水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啦。龙尾分别去到北角码头同埋西湾河泰安楼。另外较早前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打鼓岭新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龙尾而家近住大埔仔村一段比较车多，排到去亚公湾。而家市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都已经清理好了。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上香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大致畅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泰苑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新界区啦，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挤塞，龙尾清水湾电影制片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油金头去屯门、青马大桥及水门大桥九龙方向。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7:11，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早上5:4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丽景村乐景楼、荃湾上翠苑翠亭阁、大埔广福村广礼楼、元朗平恩苑平燕阁、牛池湾彩凤径23号彩凤苑、天水围嘉湖山庄上湖居6座、柴湾南湾半岛9座、屯門兆康苑兆泰閣、青衣偉景花苑3座、沙田廣元村廣榕樓、長沙灣蘇屋村荷花樓。

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 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见好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流在海角， 同聚焦于照光，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 让我心路待人间。 月十一号星期一，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首先听过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主题曲《前》，作词今就系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有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杏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熙和曾比特。 7月11号星期一，骚动音乐啊！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另外6点钟，我哋今日音乐桑拿咧将会介绍嘅类型咧就叫做 dance hall。 系啦，到底咩系 dance hall 咧？好多人都搞唔清楚嘅，唔紧要。今日我哋为你哋解释下， 可以俾少少 hints 你咧，就系 dance hall 其实系延续上星期呢个雷鬼音乐 reggae 啊， 系啦，可以有人话系佢系雷鬼音乐嘅子分类啦，总之都系嚟自牙买加嘅音乐啦， 系冇错冇错。咁啊，到时六点钟就会听到，而6点半咧，槟城 Monday Blues 会延续呢一个嘅主题咧，为大家带嚟一啲 dance hall 比较 pop 少少嘅作品嘅， 系啦，好啊，咁啊，大家留意啊， 今日咧。天氣非常之熱，其實呢幾日都係噶啦，所以我好佩服咧呢幾日喺出邊做運動嘅人嘅。例如琴日咧，我都見到哇， 喺嗰個太陽曬得好緊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有啲人喺度跑步啊，咁啊，大家記得飲多啲水啦。咁我亦都見到咧，有一位同事啊，即係可能佢呢排開始有啲形象包袱啦，即 係 嗰個波性啊。阿波性， 我以為你講邊個添？ 阿波性你咧？有啲形象包袱喎，開始好似嗰啲咧，嗰啲大隻嗰啲 KOL 咁樣咧，或者可以嗰啲大隻男模咁樣咧，即係走去半夜三更喺個 gym room 嗰度打卡啊！好耐，好似好耐冇見你啊，操 fit 班嘅 body 咁樣。 幾年啊？我覺得係即係。点样讲咧？即系啦，我啱啱早几日咧就终于做翻呢个举动啦，即系 join 翻一个即健身室咁样样啦。 OK， 咁咧但系个原因咧唔系话，即系当然想自己身体好睇啲，但系因为其实我肥呢样嘢啊，都 friend 都笑咗我好长时间噶啦， 都众所周知， 其实自己都知噶啦， 系 只不过咧，觉得你永远都系好似撑一个契机，或者你其实一下冲动噶咋嗰啲，咁跟住你就会做咗呢个行为噶啦咁。咁因为嗰间嘢喺屋企楼下咧，我成日夜晚放工又好点样，都总会经过嘅。 哦， 咁佢因为24小时，咁我哋喺度谂啊，其实夜晚晚有时，因为有时夜晚做嘢多噶嘛， 系 凌晨嗰啲、 你通常都系三四点都仲喺度工作紧，好勤力嗰啲嚟噶嘛。 咁啊，通常夜晚就系譬如准备访问啊，要谂嘢啊，写嘢啊，成咧。咁我系嗰啲不能够坐喺间房4个钟唔喐。就淨係寫嘢準備嘢咧，我係唔得嘅。 你唔係不嬲都係咁嘅咩？ 我即係如果你要寫局處寫冇辦法啦，但特別你要諗咧， 定嘅 係啦，你係會有啲辛苦嘅，即係有得揀會唔想咯咁樣。咁跟住，所以我一路以嚟嘅習慣就夜晚晚會落街行嘅。 哦， 係啦。 哦是啊，即是你是那些就是凌晨会在条街度踱步啊、跑步啊，一路跑一路享受夜晚的 涼風。都 沒 跑添啊，你真的想到我太健康了。 对不住。 齋行的咋。 然后行去便利店。行都辛苦了 嘛。行去便利店买罐啤酒了。 OK,OK,OK。咁啊一路行一路想嘢。 我喜欢叫做可以望到个天好空旷， 跟 住周围你有少少声。 是。 嗰種狀態咯， 你唔會戴住耳機聽嘢嘅。 如果準備訪問就會咯、 啊 okay, 但如果唔係嘅，我就唔戴嘅。 唔怪得你成日咧，我哋諗嗰啲嘉賓嗰啲金句咧，你成日都話半夜話行下行下，你諗到啦，行翻屋企又諗到啦。 喺屋企樓，咁又好屋企，即係屋苑範圍，咁又有人唔係，即係冇乜人啊，靜靜地舒舒服服咁樣，即係自己一個範圍之下咁、就。咁就正啦，咁而嗰间健身室，因为喺嗰个便利店隔篱嘅，咁所以成日咧，我去便利店买完个啤酒咧，都会行过去嗰个健身室门口装下里面，哇、冇乜人嘅喎，夜晚咁样样啦。咁所以后屘就做， 通常啲人都系半夜先走去操， 可能我两三点真系太多啦。 咁你真系太夜啦，你真系比一般都市人夜得多。 其实我都有怀疑咁夜做系咪唔好啦，咁但我都冇理啦。咁所以就有个冲动，即系成日经过之后就，不如即系得起心肝做啦咁样。咁又同埋有好多动力出现嘅。 点解？ 即系啲动力嘅意思，即系例如朋友嘅持续性嘅揶揄啦。 系。 跟住 呢個冇可能啊！呢個都揶揄咗好多年啦，唔會而家先出現啦。 唔係佢哋嗰啲揶揄係話，佢話其實你啊細細個啊，由細到大嘅樣都唔係特別差啊嘛，你練好啲個身形，唔好嘥咗佢啦。咁你睇下邊個唔係特別靚仔，咪係咁樣咁，即係嗰啲咧。 OK， 即係嗰啲懶係好似激將法咁咧， 睇得起你啊！ 係啦，我都覺得睇得起我。 係， 跟住另外近排啊。在 social media 又見到 哦，你睇嗰啲體態管理嗰啲啊？ 唔係啊，嗰套游水劇啊，啲劇照啊、 OK 跟住阿 Jeffrey BB 哦，咁佢又不嬲都好 fit 嘅。 唔係我嗰日識佢嘅時候，佢都大隻，但未去到咁 fit 嘅。跟住佢 message 佢，問佢，跟住我話：喂，你操得土行下、啊，操幾耐啊？咁樣跟住佢話：一個禮拜7日咯。咁樣跟住我話：你咁忙都操到啊？咁樣即類似都係噶啦，不嬲都係呢、這個就係個人時間管理。你即係佢都係偷時間啦，咁其實佢嘅忙，我相信唔會比我哋更加少啦，同埋嗰個時間更加唔 regular 啦。 係冇錯。 咁你又有一種覺得啊、哦，其實佢都做到啊。 咁點解自己做唔到咧？ 雖然呢個咁樣嘅人咧，佢一定唔係第一個出現嘅喺你生命當中，但係成日都講啊，咩叫 timing 啊？喺你嘅即係愛情世界都係 timing 好重要。 你偏偏呢個人喺呢個時候出現同你講呢番説話，嗰下中咯， 剛剛好啊。 可能前面有10個人同你講咧，你都聽唔入耳。 OK， 呢啲。 嘢解釋唔到，但我只能夠話我知道嗰個 timing 就係呢個人同我講啦。 唔係，但你要搞清楚一樣嘢，你粗 fit 個身形咧， 我都冇佢個樣啊嘛， 唔代表個樣。 我知， 你要搞清楚。咁我驚你誤會咗啫。 咁佢係靚仔啊嘛，冇計啊，係咪先？咁但係佢就成為咗一個。系啦，即系有一个动力啦。咁另外啲 friend 就 keep 住做运动咧，咁都成日喺啲 group 度 share 出嚟嘅，女仔 friend、男仔 friend 都有。咁各样嘢因素加埋之下，咁我就好啦。咁啊 ，weekend 终于得闲啲，咁我咪决定行入去 嗰 个健身室嗰度。本身谂住入去做咩咧？睇下佢有冇 WiFi 同埋收得好唔好先，因为。 好緊要啊嘛！如果唔係你做唔到 嘢 嘛， 即係譬如我去行機或者推嘢咁，我哋即係準備訪問就要聽住歌啦。咁你上唔到網就廢咗噶啦咁樣。我 係 好驚嘅，因為好驚如果佢完收唔到嘅話咧，因為佢地牢嚟嘅。咁所以我好驚一收唔到咧，咁我成盤計劃就禍咗啦咁。咁好彩咧，佢又有sorry 打到好咪添，即係好彩佢 WiFi OK 咁啦咁。咁跟住就坐低，咁跟住嗰個人就問啊，有咩幫到你？哦，冇，我想喺度參觀下，同埋了解下，同埋睇下有冇得試玩咁樣。咁佢門口寫住啊嘛，咩免費預約參觀及試玩咁，我咪 就去試下啦。係 啊，咁啊參觀咁啊，帶我行咗個圈，咁跟住就叫我坐低啦。咁跟住之後就問即覺得點啊？例牌嗰啲啦咁。跟住我就問哦，咁有冇得咩試玩七日嗰啲咁樣啊？咁佢我哋就冇呢個安排嘅，不過可以即試玩一次，咁有個教練可以跟住嘅咁。咁啊，你需唔需要啊？咁其实成个过程咧，我系好体验到咧，即系 sales 嘅能力，佢哋真系好劲。佢哋喺咁短嘅时间里边咧，佢哋应该系习惯嚟噶，已经能够可以揾到你嘅需要出嚟，或者分析到你嘅心理状况啦。咁、前提系我应该系一个好易解读嘅人啦， 系啦，好容易俾人睇穿你想。 即系佢都有问嘅，你系以前有冇做过定点啊？咁我以前都有嘅，不过就好耐冇啦，系平时喺会所间唔中做下咁咯。不过就呢度24小时啱我而家嘅工作时间规律咁样啦。咁总之咁啊，我话问佢有冇得试玩，佢就话都冇嘅，不过可以安排一堂俾你试下。不过 感受下啦， 系啦。不过佢就话啦，不过见你其实都熟悉啊，即系你都做过，其实你啲熟嘅。一眼望就知啲嘢啱唔啱使嘅，即系咧，即系好叻噶！呢啲第一招就系将你睇得好高，令到你唔敢变得好无知。 系 系啦，因为如果你好无知，佢就有一入啦嘛。但系即系摆得好高，你有啲位你就只能 agree 佢咁啦。 你又要认，其实都有嘅，都有玩过下咯。 系啦，即系嗰啲咁咯。咁然后佢就再问一个问题，呢个问题真系好劲，佢问。咁其实你都讲咗你嘅需要，其实条件都符合啦。其实仲差啲咩你要考虑咧？ 跟住你就落咗答啦。 跟住我心里面有答案嘅，我知道就系我个人做决定通常唔会咁冲动嘅。 系， 即系就算所有条件符合晒，我觉得都要睇定啲， 再冷静一下。 但其实我行入去呢间健身室之前，我已经考虑咗一个月噶啦，起码。 哇，你都系一个好小心翼翼嘅人。 所以俾佢再抛嗰下之后，我就觉得其实都系嘅，我都冇嘢撑噶啦，再咁拖落去。都年紀大啦，唔通拖到40岁先開始咩？咁視乎我就好啦，咁我就咩啦咁。跟住消磨药机就开始做啦。 我知道你争咗啲咩啊？你争咗个朋友啊？有个朋友喺你隔篱傍住，就会帮你推晒呢啲嘢。 唔使朋友自己搞掂得啦，要约人做呢啲嘢好烦嘅。所以我决定咧，而家有一个健康嘅人生，所以度都以身作则奉劝大家可以开始。系啦，如果我翻说话令到你成为动力开始做运动嘅话咧，咁就好啦。就以 Jeff BB 成为咗我嘅动力一样。 跑步啊，跑步，跑步。 我都想练到佢咁大只，不过有啲难咯，练到 King Kong 咁嘅身形就健康最紧要。 别人嘅强壮比我也未似星光，调转姿态约完你，一刹我是最向往。始终不可讲得出答案，谁多么肤浅只想找答案。你话我亦各自风雨狂，要去较劲是错，也算太鲁莽。Call it like a win nobody, take a shot, gotta go in a hurry. Everybody's telling me everything is like a game, just a fame, know your aim. 讲而讲太多怎会开解？你够俾太多走到很坏。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ere's no way to go. Now I'm abou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走到天荒地老，与你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我决定放肆一探究竟，不再为你争胜。Yeah, I'm about to go， 走散世间，一丝一个奖杯。 手用力寸三三八四十影灰，没耐性，一切真到需要激战机会，一次的爱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 我的答复未会。I'm a king cup， 再壮大，再壮大。 I'm a king cup， 我胜败，我胜败。 I'm a king cup， 可以一个攀上天涯，可以打破呢啲安排， 我胜败，再壮大。 I'm a king cup， hey， all hands on deck， hey。Never ever ever look back like, nah, never going just a backtrack hey, I've got myself to brag like 我知我的晚上杯但我更用晚我再懒去管 Nobody can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Now it's time to let it all go go go go 你我各有各好怎么怎么比偏偏最要紧通通想不起找找有私生机只想生因我死因我不退避 讲意讲太多怎么去开解比较比太多走到很歪 What you want? 你有冇新闻之前听过有 Anson Low 嘅派台作品啊 ？King Kong 啊，祝福你啊，可以练到咁大只。 俾几个月我唔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月15日起，居家隔离的感染人士需要佩戴电子手环，确保不会离开家居范围。至于核酸检测阳性人士，安心出行程式会转为红码，令他们无法进入特别场所，尤其是医院及院舍等高危场所。卢颂茂出席疫情记者会时话，对于入境要检疫人士，完成在定点酒店的检疫，如果返回符合居家健康监测的地点，当局会引入黄码，他们可以回复部分活动，包括工作或者学业，但不可进入高危场所，不可参与需要除口罩的活动。他说，为了确保检疫措施到位，将安心出行程式实名制是会有帮助。他又强调，当局不会躺平，要更精准对疫，要更精准抗疫，对最坏的情况作出最好的准备。本港新增2863宗新冠确诊，再多7宗死亡个案。据了解，首层立法会前厅交流会本周三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领6名正副司长出席。据悉，交流会将于当日早上9:30举行，分为3场，让地区直选、功能组别、选委会界别的议员出席。李家超在上星期出席立法会答问会时表示，每月将举行前厅交流会，由司长或副司长带领5至6名局长与议员讨论不同范畴议题。首场交流会由李家超率领。日本执政联盟赢得参议院选举，修宪势力获得超过2/3多数议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由於歷史原因，日本修憲問題受到國際社會和亞洲鄰國的高度關注，希望日方認真吸取歷史教訓，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以實際行動取信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汪文斌又說，中方願同日方一起根據中日四個政治黨國確立的各項原則，繼續發展兩國睦鄰友好合作關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香港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收费广场那边呢就比较车多。东隧港岛入口因为受到较早前意外影响，现时呢都

在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流的诗。 波城，我好挂住读书嗰阵有无限体力啊！ 波城，我完全明白，完全 feel 到啊！嗰时放学咧踢波打篮球，系可以由三四点一路玩到夜晚都得嘅。到而家唔好话做几个钟，就轻轻行一阵上楼梯都喘气啦，阴公！ 一下子两年时间都空白地流过，问我有几耐几耐不敢约人踢波，讨厌翻学的牵挂上堂，当暗恋的同学已分别，忙于网上功课，空了书桌，空了的训练场，空了方向，任我想想我活过，不过没印象，不记得开学过，不记得毕业过，是真过真过，不牵不挂，光阴已无多，谁赔上结果，失去礼堂，当四方舞头上带希望，希望都一样泡汤，早已凋谢的一对翅膀，恐怕飞不起，谁伴我闯 作品都令我想起以往的，仍然是学生身份，他名字是德王明德，

love the way you hate me. You always find some new excuse to make me feel like an outcast in my room. I know my friends, they love me. My boy, be patient about my feelings. So why you gotta keep on crying every other night? Wasting all of your time, just magnifying things they don't see. 叫 Moon 听，有个派来作品 I Hate You。但系呢个 You 其实讲紧自己，成瘾当中可能你都有憎过自己，但同时亦都有幻想过，就算我奇怪。相解会找到喜欢和喜欢我的人， 你说你有最怪面孔，我说我没有被歌弄，我已跌入你暗涌，别翻动，我爱听你说话，每句都像插画，请你正说吧，为例印象画，不要让我知道，凭空想象你好，笑瞳孔引发我最炽热冲动，有意对望引发到严重骚动，你也偷看我吧，你要征服我吗，请你别揭下那副切面纱，不要让我知道，凭空想象美好，最炽热冲动，偶尔对望引发到严重骚动，你也偷看我吧，你要征服我吗，请你别揭下那副切面纱。 听日 Frankie Yip 的派头作品，今日叫做 FF。曾经有一种恋爱叫纯爱，直到你大个之后发现呢，世界的爱情是很现实的。 我有很多不安，一辈子间 ，Oh my dog is getting old， 害怕生产，但计较总有一转好，因为勉强都。

JMYBeats featuring Delta T 同埋朱林嘅呢一首 No More Words to Say， 咁啊 JMYBeats 用 No 呢、這个 producer artist 身份推出第一张碟咧，即将会有啦。咁啊之前都合作过，譬如193啊、林家谦咁啦。咁好多嘅卡西亦都预告过，今日亦都将最后两个隐藏人物公布咗，包括有 Sereni 同埋张继聪嘅。 另外，汪文斌提到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较早时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期間，王毅向美方提出四份清單，當中包括去年中方要求美方糾正錯誤對華政策與言行的清單。汪文斌指有關清單再次表明中方要求美方停止打壓行徑，並且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同時亦都表明中方願意同美方在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基礎上開展務實合作的建設性態度。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晴朗酷热的天气。在本港方面，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5.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出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3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較早前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學的意外事故已經清場，一大隻車多少少，龍尾在空中道橋底。咁另外反方向出行到北去觀塘，近住山谷道，較早前都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場，咁但係交通仍然係比較繁忙嘅。而家車龍斷斷續續排到去渡船街天橋近碧街。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現在只是收費廣場對出的交通繁忙。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西行龍尾分別去到嘉華國際中心和太古城，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獅隧的車龍排到浸會橋面，龍翔道西行去獅隧慢車的車龍排到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的龍尾在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的車龍排到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在九龍區觀塘道近住啟業村來回方向交通比較繁忙，另外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城迴旋處一段橋面車多，車龍排到太子道東近油站。亞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的龍尾就接近窩打老道。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車多繁忙，龍尾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鄉交匯處一段車多，車龍排到欖口村。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青馬大橋、吸水門大橋去九龍。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太和村翠和楼、沙田水泉路村月泉楼、马鞍山雅景台二座、合利洲渔安苑紫安阁、黄大仙燕松山一座、葵涌村六葵楼、沙田渔翠苑渔满阁、柴湾永利中心 B 座、东涌日东二村满日楼和红磡黄埔新村街富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八月九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或者在7月21号的公众咨询会提出意见，建议指引可于 www.eac.hk 下载，或者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大家好，我是幸運紅的導演劉偉恆。我對於每一位醫護人員，我都真的要致以萬二分的尊敬。 回歸原創微電影出發2022，陳明喜、雙天鵝、方力申、羅家英、米雪、張達倫主演幸運紅。 希望同阿女講，就係任何情況之下，屋企人都是永遠的後盾嚟，都希望心靈可以強壯啲，應付每一場嘅逆境啊！砥礪奮進25載，攜手再上新征程。 出發2022，逢星期六晚上9點。港台电视30日。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嘉宾方力申，分享活得自在的智慧。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星期二晚7:30，港台电视30日。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分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 㗎？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夏天好似好啱听呢啲啊！ 我直头咧唔知点解觉得好似咧，而家系要坐喺嗰啲沙滩边咧，跟住然后啜嗰啲椰汁咁样， 椰青啊，带住个黑超望住啲人行过啊，嗰啲咧， 跟住仲要着住嗰啲嗰啲夏老威嗰啲 恤衫啦，因为咧今日啊，我哋会讲嘅呢一个音乐类型咧就叫做 dance hall，DANCEHALL dance hall， 跟我读一次啊。 Dance Hall， 即系点啊？中文叫做咩？跳舞礼堂。 搵唔到啊！呢啲真系冇中文名啊。系系啦，其实 Dance Hall 咧，我哋就承接住上个星期咧 Reggae 嘅。咁因为如果讲牙买加嘅音乐咧，大家听得最多最多最可能会熟悉嘅话咧，一定系非雷鬼音乐莫属噶啦。 系。 因为 Reggae 大家会讲得最多， 同埋都比较叫做喺全球有一个普及性啊。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牙买加嘅现代音乐咧，其实我即系睇翻啦，都几有趣嘅。咁另一个咧就系 Dance Hall 系几值得讲嘅。咁Dance Hall 简单嚟讲就系 Reggae 之后嘅一个分支出嚟啦。咁 系， 咁但系现代牙买加音乐咧，你大概数翻50年代开始有噶啦。 嗯。 咁咧，冇諗住詳細講，但大家可以有個概念啦。 Okay. 一個叫 ska S K A 嘅音樂， 比較少見到嘅。O K， 係啦。咁其實 ska 就係牙買加好早期嘅一啲佢哋嘅流行音樂，咁啊好受美國嗰邊啲 R&B 啊所影響，同埋佢哋地中海啲音樂左溝右溝之下咧，就有佢哋自己嘅一種風格。 所以就同 reggae 係唔同嘅呢樣嘢， 係 reggae 嘅前身咯。因為其實 ska 嘅時候佢已經都係玩 offbeat， 即係第二四拍落重音啊，玩啲 horns 啊咁樣。 只不過慢慢就再 演化咁。 系啦，不过 Scar 就速度快少少，同埋就啲歌词可能会比较有趣一啲啊，讲爱情直接啲嘅。 系 咁 Scar 之后咧，经历咗一段好短嘅时间，有个叫 Rocksteady 都大家可能会上网见到嘅呢个 term。咁就短短地可能两三年之间啦，资料所讲。 OK， 跟住之后就出现去到 Reggae 啦，咁就 Rocksteady 已经将 Scar 嘅音乐嘅速度较慢啲，跟住就去到最尾 Reggae 咧就再慢少少啦。 即系所以我哋而家听到一啲 Reggae 咧，就好似好慵懒、好悠闲咁样啦。 因为 Scar 早期真系跳舞多啲嘅，咁 Reggae 就同埋啲题材除咗慢少少之外啦，题材会多咗讲一啲可能贫穷啊、啲政治啊等等嘅歌词啊。系，咁大概就系去到 Reggae 即系50年代尾60左右，都系即系比较红啲嘅时候，你大概个时间线就系嗰十年咁样发展啦。 系啦，系啦。 咁 Dancehall 咧，其实就去到真係你當Reggae 出現咗之後，60年代左右開始就真係越嚟越成為一種音樂類型啦、 哦。即係60年代 60年 尾 70 開始係啦、哦 okay, 因為 呢70年代左右 Dancehall 呢個 term 呢，佢70年代叫做真係一個叫音樂類型啦，但係佢成為一個音樂類型之前呢，其實 Dancehall佢系一个地方嚟嘅、 哦， 就好似 house 咁样，其实好多都系嘅。house 又系佢成为一个音乐类型之前，系讲紧某一间 club 播嘅歌就叫 house 啊嘛。 嗰间 club 就系叫 house 啊嘛。 系啦，一个夜店啦。咁、但系因为牙买加嗰边咧就比较贫穷一啲啦，咁佢都系去到1962年，佢叫做独立咗出嚟，脱离咗英国嘅统治之后，开始咁大家嗰个成个国家嘅人，佢哋嘅意识各样，即系开始可以享乐翻多啲啦。咁 dance hall 系乜嘢呢？就系、是、其实是跳舞的地方，而呢啲地方好多时候咧，佢唔系喺一个室内嘅一间 club 啊夜店，佢哋未必有呢一啲噶。 哦，即系唔系啲舞厅咁样噶？ 佢哋嗰啲喺条街度嘅。 哇，成咁点解唔叫 dance street 咧？ 唔知系啦，dance 跳舞街就可以播陈慧娴 啦。系咯。 咁 dance hall 嗰、那個即係跳舞嘅嗰、那個嗰、那個地方啦，好多時候喺街嗰度，同埋一啲可能貧民區啊咁。咁、dance 今日會好多 time 出現，但係呢啲 time 好有趣嘅，我自己覺得。 OK, okay.。 咁 dance hall 就係一個 location 啦，係咪？係 啊 係 啊 係。咁大家要聽歌咯，點樣聽呢？咁佢哋就會喺一啲可能貧民區咧，佢哋未必有錢可以有收音機啦、有唱片啦嗰啲咁樣。咁靠人哋播俾你聽。咁一般人哋播俾你聽最平，我哋嘅概念就係收音機嘅啫，係咪？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如果話俾你聽，收音機都收唔到，聽咩呢？就會有一啲人啊，砌啲喇叭抬曬出嚟， 係 成副嘢播歌俾你聽。 咁似唔似好似係早期 hip hop 咧孭住嗰啲好大部嗰啲嘅喇叭機，然後播啲 cassette 帶咁樣。 似啊，佢甚至乎嗰啲機係佢係一堆喇叭砌成，因為佢哋有個 term 嘅，第一個 term 出現啦。計 dance hall 之後咧，佢哋一個叫 sound system 嘅嘢。 哦 ，sound system。 sound system 顧名思義，你想象到 聲音系統 係啦。咁但係咧，佢講緊係一班人攞架货车抬十几个喇叭砌出嚟， 好夸张。 然之后 set 咗个坛喺度， 柯柏文咁样。 系啦，咁佢可能喺最早期，可能你五十年代都已经有嘅。咁咧，即系譬如喺一个叫 Kingston 喺牙买加嘅地方咧，贫民区就最多人会提到有 sound system 呢样嘢啦。咁首先咧就砌晒嗰啲喇叭啦，然后就搬佢哋有啲可能 turntables 一啲播黑胶嘅唱片机， 系 又会有支咪嘅。咁你就幻想一个铁三角啦。点解咧 ？Sound system 咧，首先就会有一个 operator 咧去控制嗰个喇叭调啲声， 嗰、那个控制员啊， 系啦，啲 bass 要劲嘅。 OK， 然之后喺嗰、那个唱片盘咧，就会有一个人咧，佢哋叫做 selector。 哦，唔系 DJ 啦， 唔系叫 DJ 嘅，佢有得解嘅。 OK， selector 就拣嗰啲黑胶放落去播咩歌俾你听。 好啦，咁咪即系 DJ 咯， 系啦，但系佢哋个 DJ 唔系呢个位唔系叫 DJ 嘅 ，OK， 佢哋叫 selector 嘅 ，selector 咧就系摆落去播歌嗰个人 ，OK， 至于攞麦讲嘢嗰个人咧，佢哋先叫 DJ 嘅， 哦，咁样， 咁 点 解咧？有人估系因为佢哋有一啲人系受一啲電台影響， 係 電台講嘢嗰個人係叫 DJ 嘛， 係冇錯， 咁所以佢哋就將講嘢個 position 放咗叫 DJ 啦。 OK， 咁亦都有啲人叫 toaster 啦，即係負責做 toasting 講嘢嗰個人。 OK， 咁基本上佢哋成件事嘅玩法就啱啱嗰三個元素啦，有喇叭， 係 有歌播，有人講嘢。 感覺上我覺得啊都有少少似 hip hop 㗎喎。 所以一個爭議嘅話，有人話牙買加嘅呢種玩法喺60年代已經有呢。 是影響了美國的 hip hop 的。咁、但係點解爭議呢？因為其實美國佢本身都有自己嗰邊嘅非裔美國人都有類似呢種，即係播住一啲音樂喺上面講嘢啊，所謂嘅 rap 啊，其實嗰邊自己都有自己文化。 冇錯， 咁牙買加都有自己呢一套。咁究竟係邊個影響邊個咧？ 雞先定蛋先？ 我諗係嗰個年代嘅先知，都未必知啦。咁 OK， 咁所以咧就係、是。啱啱講就係嗰啲嘅 position 咧，就係呢個叫做 dance hall 呢個地方牙買加嘅音樂，佢哋獨有嘅聽歌方法。咁所以我哋即係可能食完飯夜晚落街就去嗰啲 dance hall 嗰啲地方嗰度，然後就聽嗰啲 sound system， 就會有啲 selector 揀歌俾你，有啲 DJ 講嘢。咁、你就咁樣享受音樂喺條街度，可以講二三千人嘅。 咁所以就可以一路聽一路就大家即興喺條街度跳舞啊， 喺條街度跳嘅， 扭下腰啊。 咁嗰啲人點賺錢就係喺嗰度賣下啤酒啊，賣下啲咖喱雞啊。賣下飯咧，咁啲人咁樣消費咧就賺嘅。咁、所以咧，呢啲 sound system 咧係會好似唱片公司嘅運作咁。 Okay. 你可以有一個叫 Bunsen sound system 自己改名啦，我一個叫波盛 sound system 我又改名，然後大家就喺嗰度 battle 咯。 哦， 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佢哋好獨有街頭上邊聽歌啊、跳舞嘅文化嚟嘅。 然後就會有啲 dance battle 咁樣計法嘅。 呢個大家可以翻嚟講嘅。咁、但係咧就係、是、一路有呢個咁樣嘅文化之後，頭先都講啦，即係真係成為一種音樂風格咧，就要。走到去即系叫即系差唔多七十年代先有嘅。 系 咁呢一首咧就大家都会讲 dance hall 可能好 prototype 嘅一首作品。 Wait a down and tell the people about the musical news coming your way。 呢首嚟自 U Roy 嘅作品叫 Wait a down 啊。是1970年的，亦都继承咗上次你讲佢哋唱歌有佢哋牙买加式嘅英文。 嚟讲就系叫大家起身跳舞啦。呢首 U Roy 嘅 Wake the Town 嘅叫做， 但我感觉上都仲系有一种reggae 嘅影子喺度啦。我听过一个好笼统嘅讲法，问一下你睇下啱唔啱先？因为咧，即系好多人都搞唔清楚到底 reggae 同 dance hall 嘅分别啦。我听到一个最笼统嘅讲法就系、是。Reggae 是悠閒啲、慢啲嘅 ，dance hall 是快啲嘅，係咪咁樣理解咧？ 因為咧，我哋一路都可能會覺得即系 Reggae 就係佢 offbeat 二四拍嗰度就重啲嘅咁樣，但其實你再聽翻，原來其實牙買加嗰邊音樂由 ska 開始已經係有咁樣嘅嗰個血統啊， okay. 流落嚟啦咁。咁如果好似真係話要將 Reggae 同埋 dance hall 去分嘅，首先 dance hall 其實你可以理解係Reggae 嘅仔啦 ，OK， 所以佢一定係留住佢嘅血嘅。咁dance hall 就係因為佢真係 for 啲人好想去跳舞跳舞。得到嘅，咁所以 reggae 好似你咁讲啦，佢会速度慢少少，题材上面可能就会牵涉到一啲人生活上面佢哋嘅一啲 感受啊狀況。去到 dance hall 咧，個節奏感咧，可能佢哋會推翻快少少，真係想俾你跳舞嘅。而裏面嘅歌詞咧，亦都會直接一啲講情愛啊，甚至乎可能去到後期一啲即係叫做可能同性有關都唔出奇。 男女關係啊， 係啦。咁同埋再多一樣嘢就係佢而家演變到出嚟 dance hall， 你現代再聽咧，可能個感覺你會覺得好有叫做地中海風情嘅 hip hop 啦，你會有一種咁嘅感覺。 冇錯冇錯。 咁就係因為似翻頭先你講啦。dance hall 嗰個啲 sound system 頭先講個 setting 咧，啊又有人咧播歌，又有人喺上面講嘅成件事，好似 hip hop 啊嘛。我覺得就係互相影響，所以去到現代嘅 dance hall， 佢都受翻可能美式嘅 hip hop 翻嚟，令到佢哋 dance hall 嘅音樂就係有佢哋自己牙買加地中海風情嘅 flavor， 即係嗰啲音色上面擺落去，題材可能關翻佢哋事，但係已經變咗慢慢有個 standard， 就係唔係淨係咁 reggae 啦，開始似 hip hop 多啲啦。係係， 所以經常咧會聽到 dance hall 嘅作品咧，係有一啲 hip hop 啊 rap 嘅部分，係 啦， 現代嗰啲啊，尤其係 係啦，因為就係其實佢哋嗰啲音樂咧，亦都衍生到頭先講 dance hall 啦，其實佢衍生到好多 term 出嚟嘅，呢啲之後有機會講。咁但係我可以俾個概念就係有一種咧叫 rhythm。R-I-D-D-I-M Rhythm， 我以為你講 Rhythm， 其實就是 Rhythm，不過就是牙買加式的英文，他們就叫 Rhythm， 因為他們不嬲的英文口音都是有少少不同的， 其實就是講他們的音樂的 Rhythm， 其實他們的 Rhythm 即每首歌的是不是旋律還是我都不節奏，所以你會看到其實他們的節奏可能在很多歌都不斷重複，只不過面的那個歌詞或者他想唱的不同，但底氣一樣，這個也是他們 的特色來的，他可以同一個rhythm 可以有200、300、400、500首歌，你听个底都系类似噶。 OK， 系啦，因为佢哋嗰个 copyright 嘅嗰个概念亦都未好强啦， 所以大家就会系咁攞嚟用啊。 90年代前都未好强啦，咁所以你会听到咁 rhythm 就系呢一样嘢。咁当然去到现代 rhythm 已经变成咗 dubstep 旗下嘅一个子分类啦。 哦， 系啦。係啊，係好有趣。譬如 Subtronics 嗰啲，我好中意嗰啲，其實佢哋啲人會叫佢做 rhythm 啦，咁啦。咁呢個 rhythm 就係你會睇即係牙買加音樂見到一個 term 啦。 用一個現代啲嘅理解方法，可唔可以話我揼咗個 beat 出嚟，然後大家都一齊去用呢個 beat 咧？ 可以咁理解，係啊，非常之直接。咁另外一個咧叫 dub 啦 ，dub dub。 Okay， 有時你都會見到呢個 term 喺牙買加嘅音樂， 我有聽過。 係啦，其實喺以前嚟講，即係牙買加音樂你會見到 dub 啦，或者你喺英國嗰啲 UK 嗰邊啲音樂見到 dub。dub 嘅意思咧，其實就係一首歌，佢掹走咗人聲，剩翻個即係 instrumental 啦，你可以理解為 OK， 係啦，咁佢哋就叫 dub 嘅。咁所以以前佢哋真係後屘嗰啲 dance hall 嗰啲開始真係做歌啦，唔係淨係播歌啦。咁佢哋一隻黑膠咧 ，A 面咧就係一隻叫 original 嘅歌啦， 係 B 面咧就會一個 dub mix 啦 ，dub mix 就即係去走咗人聲，剩翻個純音樂。 咁又俾大家跳舞或者可能喺上面 add on 去唱啲嘢 啦。佢就係佢哋嗰個 dub mix 咧，就係會可能加咗啲 effective echo 落去啦，可能佢會拉長咗啊，方便嗰一個selector 去揀歌嘅時候去做一啲 remix， 然後俾一啲嘅叫做 DJs 去講嘢。 OK， 咁佢哋未必真係好似我哋認知嘅 rap 會咁多押韻嘅，但係佢哋 on top 會講一啲 speech 啦。會成其實頭先你聽嗰只佢即係 Rick the Time 嗰個人咧，佢都似講嘢多過唱歌 啫嘛，係啊， 係啦。咁所以其實已經係有佢哋個 flavor 喺度 ，which 係同 Reggae 有少少唔同 啊。OK， 但我想問一樣嘢啦，因為我聽過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呢一個 dance hall 咧，仲有一個別稱嘅，叫做 Reggae Muffin。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 有睇到，有聽過嘅，係啦。咁佢就係會去到即係80年代咧，又係你當係 dance hall 個仔咁咯，就是、因為當80年代有咗嗰啲叫做 electronic instruments、 okay。 電子樂器嗰啲鼓機啊、合成器啊，之後咧就令到嗰啲即系 dance hall 攞嚟跳舞嘅音樂， 就 但係又有得跳舞嘅係啦，咁、即係一種演變咯，係啦。所以其實你話要詳細分究竟佢哋嘅特色咧，可能真係非常非常之少嘅 一個大家族嚟嘅， 一個大家族咯，一代傳一代咁咯咁。咁但係咧有一首今日最尾播俾大家聽一首 dance hall 嘅作品咧，就係佢係即係叫做第一首啦，用到一啲叫電子樂器啊、電腦啊所做嘅一首歌，因為嗰陣時終於有一啲合成器出現啦，用一個 casual 嘅一個合成器啦。呢一首歌叫 Under Miss Lang 聽啊，咩叫 Lang 聽咧？其實冇噶，係嗰、那個係佢哋諗住佢哋嗰種 rhythm 幫佢改個名，即係我呢個節奏，佢個名字就叫 Lang 聽啦。你冇問多咁， 隨便改個名咁。係 啊，你可以叫做1 2 3 4 5 6 7 8 9 10 聽都得，冇錯。 Okay， 不過佢就叫做 Lang 聽，咁我可以聽下呢、這個咧，就已經多咗好多合成器嘅一個元素，你聽得出㗎。 你系咪听到你已经唔同？呢个八十年代噶啦，已经去到。 OK。 首已经系1985年合成器出现，叫 Under Me Slang Tank， 即系 Under My Rhythm 啦。 OK， 跟我节奏啦。咁啊，一个 vocal 就系 Wayne Smith 啦，另外就一个叫 Davey 嘅人咧，就用一个同啊即系 Wayne 咧两个人咧意外当中喺嗰个合成器 synthesizer 嗰度咧无端端戳到呢只头先个咚咚咚咚咚咚咚， 就好细咯嗰只叮叮。 系啦，呢个咧原来叫做 rock bass 嘅一个 preset 嚟嘅。 系 咁，跟后屘有人访问翻究竟做呢部机嚟自日本嘅嗰个发明者啦，呢个 rock bass 个咚咚咚咚个灵感喺边度嚟嘅咧？ 喺边？ 据说咧就嚟自 David Bowie 一首歌。所以你 search 啲字眼，你可能就会揾到嗰首歌。嗰首歌咩咧？我就唔揭晓啦，大家自己揾翻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月15号起，居家隔离嘅感染人士需要佩戴电子手环，确保唔会离开家居范围。至于核酸检测阳性人士，安心出行程式会转为红码，令佢哋无法进入特别场所，尤其系医院及院舍等高危场所。卢颂茂出席疫情记者会时话，对于入境要检疫人士完成喺定点酒店嘅检疫。如果返回符合居家健康監測的地點，當局會引入黃碼，他們可以回復部分活動，包括工作或學業，但不可進入高危場所，不可參與需要除口罩的活動。他說為了確保檢疫措施到位，將安心出行程式實名制是會有幫助。他又強調當局不會躺平，要更精準抗疫，對最壞的情況作出最好的準備。本港新增2863宗新冠病毒确诊，252宗是输入个案，再多7名新冠患者死亡，年龄介乎65至90岁，当中3人是院舍院友。医管局说死者均有中风等长期病患记录。另外，医管局再多45名员工确诊，学校呈报627宗个案，其中152宗是今日验出阳性，其余是上周五至昨日验出的阳性个案。有234间学校过去一个礼拜有两宗或以上个案，当中8间学校有个别班级要停放一个礼拜。在变异病毒株方面，再找到36宗感染 BA.2.1.2.1 的个案，其中19宗暂时未找到源头。至于怀疑属 BA.4 或 BA.5 的个案有19宗，其中6宗暂时源头不明。据了解，首层立法会前厅交流会本周三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领6名正副司长出席。据悉，交流会将于当日早上9:30举行，分为3场，让地区直选、功能组别、选委会界别的议员出席。李家超在上星期出席立法会答问会时表示，

要你随波逐流，让没人能叫停你的独奏。就算活得早头，就算看透人生最贵的蘑菇你自由，所以我听你听到最后，我必须听那遵守独奏。 No， 他们曾说蹦蹦蹦，也许是堕落蹦蹦蹦。 嚟自呢一位 Reggae 嘅音乐人咧，佢亦都系创作咗一首 dance 作品啦，有 Masker featuring Karen Sissy 嘅《糖衣》。去到日本亦都有一位玩 Reggae 同埋 dance 非常之有名嘅音乐人，佢叫做 Han Kun。呢首歌好洗脑嘅。好洗脑噶啦，有嚟自日本呢一位音乐人叫 Han Kun， 佢呢一句你冇听错啊，系广东话嚟啊，歌名叫做冇问题，咁啊有兴趣可以睇埋佢嘅 MV， 因为佢嘅 MV 咧，你会见到一位喺日本饰演成龙大哥非常之似模似样嘅演员嘅。结束今日嘅槟城 Monday Blues， 如果你今日系有啲 blues 嘅话，呢首歌都几适合你听。Saddest Day。 神 Monday Blues， 揀嚟一首慢翻少嘅作品，系嚟自 Wing Wonder 嘅 Saddest Day。